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9章噩梦第99集。 给他说中了，那间昏暗的教室里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，熏香的味道比往常更加浓郁。哈利走到一扇拉着窗帘的窗户前，感到脑袋发昏。他趁特里劳尼教授看着另一边，解去挂在灯上的披巾时，偷偷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，然后靠在套着印度印花布的扶手椅上，一股清风吹着他的脸，惬意极了。 亲爱的， 特里劳尼教授坐到带翅的扶手椅上，用他那双大的出奇的眼睛扫视他们。 我们差不多已经讲完了行星占卜，但今天是研究火星作用的一个大好时机，因为它目前正处在非常有趣的位置上。请你们往这边看，我把灯关掉。 他一挥魔杖，所有的灯都灭了，炉火成了唯一的光源。特里劳尼教授弯下腰，从椅子底下拿出一个装在圆玻璃罩里的小型太阳系模型。这个模型非常美丽，燃烧的太阳、九大行星及它们的卫星悬浮在玻璃罩中，在各自的位置上熠熠闪烁。哈利懒洋洋地看着，特里劳尼教授开始讲解火星与海王星形成的奇妙夹角。浓郁的熏香朝哈利袭来，窗口透进来的清风抚弄着他的面颊，可以听见窗帘后一只昆虫细细的嗡鸣，他的眼皮耷拉了下来。它骑在一只雕鸮的背上，在蔚蓝明亮的天空中飞翔，一直飞到山坡上一座爬满常春藤的老房子跟前。清风吹拂着哈利的脸庞，他们越飞越低，最后从顶楼一扇黑洞洞的破窗户里飞了进去。现在他们飞过一道阴暗的走廊，走廊尽头有一扇门，他们飞进门里，这是一间黑屋子，窗户都封上了。哈利已经不在猫头鹰背上了，他看着猫头鹰穿过房间，飞到一把背对着他的椅子上。椅子旁边的地上有两个黑色的影子，他们在动。一个是一条大蛇，另一个是人，一个秃顶的小矮个男人，尖鼻子，眼睛泪汪汪的。他在炉边的地毯上喘气，抽气。 算你运气，臭尾巴。 一个冷酷而尖利刺耳的声音从猫头鹰降落的椅子后传出。 你真是非常走运，你的失误没有把事情搞糟，他已经死了。 主人， 地上的男人叫道。 主人，我太高兴了， 我非常抱歉。 那是你， 那个冷酷的声音说， 你运气不好，我不打算用虫尾巴喂你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还有哈利波特。 大蛇发出嘶嘶的声音，哈利看见他在吐信子。 现在，虫尾巴。 那冷酷的声音又说， 也许应该提醒你一下，我不能容忍你再犯错误。 主人，不要，求求你！ 椅子边露出了一根魔杖的尖梢，指着虫尾巴。 在先犯错！ 那冷酷的声音说道。虫尾巴痛苦地尖叫起来，好像他的每根神经都着了火似的。尖叫声灌进哈利的耳朵，他额头的伤疤火烧火燎般的疼起来，他也喊出了声。伏地魔会听见的，会发现他在哪里。 哈利，哈利！ 哈利睁开眼睛，他躺在特里劳尼教授的教室的地板上，双手捂着脸，伤疤仍然火烧火燎的疼，把他的眼泪都疼出来了。这疼痛是真的。全班同学都站在周围，罗恩跪在他身边，看上去吓坏了。 你没事吧？ 罗恩说。 他当然有事。 特里劳尼教授显得兴奋极了， 他的大眼睛凝视着哈利，阴森森地朝他逼近。 怎么回事，伯特？一个预兆，一个幻影，你看见了什么？ 没什么。 哈利撒了个谎，他坐起来，感到自己在发抖。他忍不住四处张望，朝身后的阴影里仔细窥视。伏地魔的声音听上去近在咫尺。 你刚才捂着伤疤， 特里劳尼教授说。 你捂着伤疤在地上打滚，说吧，伯特，这些事我有经验。 哈利抬头看着他。 我想我需要去医院， 他说， 头疼得厉害。 亲爱的，你显然是受了我教室里的超视感应的影响， 特里劳尼教授说。 如果你现在走开，就没有机会看到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未来。 我只想看到治头疼的办法， 哈利说。他站了起来，全班同学纷纷退去，脸上都带着不安的神情。 一会儿见， 哈利小声对罗恩说。他拎起书包朝活板门走去，没有理会特里劳尼教授。他一脸沮丧，仿佛被剥夺了一顿丰盛的宴席。但是哈利下了活梯之后并没有往校医院去，他根本没打算去那儿。小天狼星告诉过他，如果伤疤再疼应该怎么办。哈利决定照他说的去做，现在就去邓布利多的办公室。他穿过走廊，一边想着梦里的情景。他和女真露的那个惊醒他的梦一样真切，他回忆所有的细节，努力使自己不要忘记。他听见伏地魔责备虫尾巴犯了错误，可是猫头鹰带来了好消息，过错得到了弥补，什么人死了，虫尾巴不会被喂给蛇吃了，而他哈利将被用来喂蛇。哈利只顾沉思，从邓布利多办公室入口处的石头怪兽旁走过都没有注意。他愣了一下，回头一望才发现走过了，便又返回来停在石兽前。这时他才想起他不知道口令。 柠檬雪宝糖， 他试探地问道。石兽一动不动。 好吧， 哈利瞪着他说。 梨子硬糖，甘草魔杖，滋滋蜜蜂糖，吹宝超级泡泡糖，比比多味道。不对，邓布利多教授不喜欢这个。你开开门行不行？ 他恼火地说。 我真的要见他，有要紧的事。 石兽还是纹丝不动。哈利踢了他一脚，除了大脚趾钻心的疼之外，没起到任何效果。 巧克力袜！ 他跳着脚气急败坏地嚷道：“ 藤蔓羽毛笔，蟑螂串！” 石兽一下子活了，跳到一边。哈利愣住了。 蟑螂串！ 他吃惊地说：“ 我只是说着玩的。” 他急忙穿过墙上的缺口，踏上螺旋形的石头楼梯。大门在他身后关上了，楼梯缓缓地自动上升，把他送到了一扇闪闪发亮的橡木门前，门上带有黄铜门环。办公室里有人说话，哈利走下自动楼梯，犹豫着停下脚步，侧耳倾听。 邓布利多，我看不出有什么联系，一点也看不出。 是魔法部部长康奈利·福吉的声音。 卢多说博莎很可能是迷路了，我也认为现在应该找到他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行凶的迹象，邓布利多，一点儿也没有。至于把博莎的失踪和巴蒂克劳奇的失踪扯到一起，纯属乱弹琴。 博长，你认为巴蒂克劳奇怎么样了？ 穆迪的粗嗓门说道。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，阿拉斯托， 福吉说。 克劳奇要么是彻底疯了，从他个人的经历来看这是很可能的，我想你们也同意。他发了疯，迷迷糊糊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了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走得也太快了，康奈利，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。 要么也许， 福吉的声音有些发窘， 也许 还是等我看过他被发现的地点之后再做判断吧。不过你说他是在布斯巴顿的马车旁被发现的， 邓布利多，你知道那个女人的底细吧？我认为她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女校长，而且舞跳得很好。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。 行了，邓布利多。 福吉生气地说。 你不认为你是为了海格的缘故而偏袒他吗？他们并不都是无害的。如果你能说海格没有危险，那他对巨大怪兽的那种痴迷。 我对马克西姆女士像对海格一样信任。 邓布利多仍是那样安详地回答。 我倒认为可能是你怀有偏见，康奈利。 我们能不能打住？ 穆迪咆哮道。 好好，我们这就到场地上去。 福吉不耐烦地说。 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穆迪说。 邓布利多，波特有话要对你说，他就在门外。